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5集，赠药三。沈妙就打算立刻去埋头动作，罗坦也不说话了，就当一会儿花农能赚一注药材，似乎也不亏。可是赤焰却摇了摇头，领着沈妙和罗坦往前走了几步，说道： 是这里的红袖草。 两人一看，确实有些呆住了。那是一大片药材的园地，几乎有大户人家的所有农田加起来那么多，而且整个田地里的药材不是整整齐齐地长着，一些红袖草，一些别的草，胡乱地长养在一起，茂密无比。便是要找出那些红袖草，也要费上许多的功夫。更何况这么多红袖草，要挑干净其中的虫子，不知要挑到何年何月去了。 你是在故意耍弄我们不成？ 罗坦一下子就跳起来，怒道： 这些东西一个人如何挑得完整？ 赤焰只是笑眯眯地看向沈妙。 夫人也觉得一个人挑不完整，一个人做不到吗？ 沈妙只是深深地看着他，说道：做完了这些，道长真的会将药草给我吗？ 小表妹！ 罗坦急了， 他分明就是在故意捉弄你，若是有心救人，怎么会提出这样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他又哪里像个慈悲为怀的方外之人？ 赤焰道： 小姑娘这话可就说错了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世上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，想要什么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这位夫人想要我的药材，就要为我除去其他药草上的虫子，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，况且能不能完成，不是这位夫人说了算吗？将这些红袖草花苞花茎上的虫子挑干净，再替我这漫山的药材施一遍肥料，我就将药材送还于你。 说着他又一扬拂尘， 可不能糊弄了事，贫到最后可是要检查的，若是有半分敷衍，那药材也就不会给你了。还有， 说罢他又看向罗坦，说道： 这位姑娘却是不能来帮忙的，夫人你能做到吗？ 我能做到，也希望道长遵守诺言。说完这句话，沈妙就跳到了那片药丛里，弯下腰开始认真地挑起虫子来。堂堂的一个亲王妃，从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官家女子，却在这里给一个山野村夫当花童药农。便是那些药农也不会一个人干这么多的活，挑虫子还施肥。罗坦实在无法想象沈妙羸弱的身子担着肥料的模样，只觉得若是定经里的沈信和沈秋晓得了，定然是要勃然大怒的。可是沈妙决定的事情又何时反悔过呢？罗坦咬牙想要过去帮忙，却被沈妙厉声喝住，说道： 站住，如果不希望我恨你，就不要下来。 他疾言厉色，罗坦的眼圈却红了，只是心里堵得慌，想着早知道如此，沈妙会被人牵着鼻子玩，就不告诉沈妙奔月的事情了，现在连累沈妙受苦被人骗，实在罪过。罗坦大喊道： 可是这怪道士分明就是在唬你玩呢，值得吗？ 我没为他做过什么。 沈妙头也不抬地认真打理着花草， 有一丝可能就做吧。你若真心为我着想，就替我寻个，或者是自己做个灯笼，晚些天黑了瞧不见，我也好有个亮光。 罗坦深深吸了口气，一转眼却见赤焰道长微笑着扬着拂尘往另一头走了，便赶紧跟上，说道： 怪道士，你先听我说， 沈妙蹲在花丛中，许久没做这样的事情了，尚且有些不习惯。他并未觉得挑虫施肥给人做药农有什么不堪，这世上自尊什么的不是在这种时候用的。该弯腰低头的时候就弯腰低头，计谋用不上的时候就乖乖用苦力，不要做徒劳的事情。这个道理是前生的他用了一辈子在冷宫中最后才明白过来的。如果他早些放弃和梅夫人争伏低做小，或许梅夫人就不会那么针对富明和婉瑜了。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要强而让自己吃亏呢？报复，不甘，这些事事后再想，眼前最重要。如果赤焰最后能够遵守诺言，那么他吃苦也是值得的。在这个荒郊野岭里如村妇一般的施肥做些苦力，总比前生他坐在皇后之位上却迎来众人的嘲笑要光明正大得多。只是这满满的一片山谷的红袖草真的不知道要弄到几时，偏他还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。沈妙不由得苦笑。等罗坛送来灯笼，天色已经全黑了。山谷里夜里有清凉的风，有璀璨的星，有月亮，有蝉鸣，沈妙却无心欣赏。他在夜里打着灯笼，一株一株的药草摸过去，提着沉重的担子踉跄地行走。有蚊蝇在身边，娇嫩的皮肤被叮出红肿的包，手也被此扎伤，整整一夜却是没有休息过了。罗坛看得直掉眼泪，偏偏又不能帮忙，只得在心里把赤焰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到底是到了第二日午后，沈妙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将空了的担子放好，让赤焰道长去看。赤焰道长却笑了：“ 不必看了，你做得很好。” 说罢又从自己贴身行囊里摸出一个匣子递给沈妙。沈妙打开一看，果然见里头躺了一株药草。 这就是那株药草。 赤焰道长笑笑。 你替我将满山的红袖草治好，我也用这个治好你夫君的伤情，谨守诺言。 罗坛怒道。 你这是赚了。 夫人的坚持让贫道刮目相看，希望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夫人都能想想今日的真心。倘若夫人有半点侥幸，这虫子都不会被驱逐干净，这药草也不会在夫人手中。 多谢道长相赠。沈妙急着要赶回去，接到药草的一瞬间，浑身上下竟然是深深的乏力。他一夜未睡，这些日子本就休息不好，几乎是绷满了弦的弓，这会儿松懈下来，只觉得头重脚也轻。 多谢道长相赠。 罗坛十分不满这道士提出的稀奇古怪的要求，看着沈妙狼狈的模样，心里不舒服极了。沈妙是他们罗家和沈家里最是沉着冷静、处变不惊的一人，如今却被人这样捉弄，都没有反手的余地，让他好不甘心。他道： 也希望道长日后的红袖草也不要再生虫子了，今后可没有人如我小表妹这么好心，一人当了药农给你干了满山的活，便是那些药农也不会尽心尽力一夜就做好的。 赤焰道长哈哈大笑。 那可说不准，我和夫人有三面之缘，这才两面，终还是有一面的。 罗坛撇嘴说道。 谁想见？ 他拉着沈妙说道。 我扶着你，咱们下山吧。 转头又对赤焰道长说道。 道长也快些，还等着东西救命呢。 赤焰道长跟在后面瞧着二人背影，目光落在沈妙略显蹒跚的脚步上，嬉笑的神情收起，眼中闪过一丝怜悯。半晌之后，他摇了摇头，吐出两个字来： 唉。 徒劳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